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伟哥 啊， 子东老师，咱们这个大眼镜啊。今天讲的这个， 你想我们夸夸你的眼镜。 不是，刚才徐老师提到了嘛，说我这个很别致啊，感觉眼镜戴反了，眼镜戴反了。 是不是戴反了？ 不是， 可以翻过来戴。 是设计师戴反了。今天讲什么事儿啊？我最近发现啊，这个男人们嘛，对卖淫的事情很关心啊。关于这个卖淫的这个消息啊，很多 啊。 头一桩啊，浙江台州失踪十多个少女，到最后发现很多人呢给人诓去卖淫，每天接客十几回、数十回。 糟糕，那是我家乡啊，台州。 台州吧？ 啊，我家乡就是天台嘛。 台州女孩子漂亮吗？ 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鲁迅讲过，柔石台州人是硬气，台州人的脾气就是 stubborn， 就是他很坚持他自己的东西。我看我父亲就是这样，但女孩子就不知道怎么样。 哎，我看湖南人也说硬气吧。 嗯， 哎，那天我在报纸上看见，就湖南有个老师，徐老师你同行， 嗯， 也被法办了。 嗯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儿子跑到东莞，说是去打工，实际上呢当了鸡头， 嗯， 就搞这个卖淫。 嗯， 他这个做母亲的，他这个做母亲的怎么帮儿子忙啊？ 嗯， 从自己那地方就诓这女孩子弄到东莞去。 哦，支持他儿子。 啊，支持他儿子。等解救出来之后，这女孩也是一天接客几十回啊，患上多种性病啊。现在老师这被法办了。 嗯， 是啊。不过你这说到这个卖淫这个事儿啊，我们认为呢是改革开放才有的，但是我个人的就是过去没有这么报道了，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啊，就是也知道一些故事，就是文化革命中间就70年代啊，我当年插队在农村啊，实际上那个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那种情况下，农村也有这种事情啊，就像我插队那个村呢，小村啊，村里呢有一个人呢出身不太好，一个女的，这个人出身是当时叫地主出身。就是说，虽然他自己不是分子，就是可能爷爷辈儿啊，什么是这一系列下来，他根本就没有享受上那个地主的那个好日子。但是呢，他因为当时这个女的大概当时30多岁，那么长得又比较好看，他嫁给一个贫下中农。但是呢，没收入啊，那农村没钱啊，他就没有现金买鸡蛋啊，买酱油就没什么钱，所以呢，他就在村里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去跟他啊发生一次关系，5块钱。5块钱是什么概念呢？当年的那个村还是比较富裕的村，一年一个好劳动力呢，去掉口粮钱，一个人也就收入70-80块钱，就是你1/10一年的收入只能跟他 五块钱，大概相当于现在就是半个月的收入，大概相当于现在1000块钱这样。 哎，那不少了。 所以当时呢，当时我们都是受的这个正统的教育嘛，打城市里啊什么。这个啊，红色的 那时候风险高， 他怎么就觉得有这种事情呢？不可思议的 啊！ 但实际上，后来慢慢住的时间长了，知道村里不止他一个，就证明啊，在极左的情况下，在农村 文化大革命把什么都割掉了，居然这个都没割掉。 哎，是啊， 这个是从古以来就一直有，对不对？ 几千年的这个历史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 啊！ 对， 就所以你讲这个穷啊，我觉得也真是没办法，这玩意儿你得承认，它是来钱快。 嗯， 那对于穷人来说。 这 是一个 很难抗拒的，那个时候5块钱也是真， 5块钱很多钱了， 很多钱。 5块钱，我们要是在村里，我们那个村里大家在凑一块，现在要吃吃喝喝，叫打平伙，当地话就是大家凑点钱喝点酒啊，喝点酒。我告诉你啊，1.2块，我们就可以买到罐头和买到半瓶烧酒，这就是好多，就3-4个人坐一块就是吃一顿了，这很开心的事儿。 所以说啊，你说这事儿，我就想起啊，最近啊。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这么一篇报道，可能很多网友也都看到了。这记者之一呢，还是这个我们的朋友啊，傅建峰记者。这个报道啊，写得很深情，或者说啊，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深情。但是呢，说的是关于这个发廊女，就是说在陕西西北农村是吧？她是陕西宝鸡人，这个女孩子， 宝鸡人长得漂亮。 是吧？23岁的女孩子，哎，咱就她这个文章里化名啊，管这个女孩叫苟丽，是吧？这个女孩已经死了，她呢是在前一阵就是发廊女嘛，跟人出去，哎，然后被人用那个自行车的那个什么车上的那个铁线呢，勒死了。勒死之后呢，这个警察很快就破案了，破案了找着这个人。这个人交代说呢，说的我为什么要杀这个卖淫女呢？因为呢，我受过卖淫女的骗， 啊，曾经他本身就是在被卖淫女啊骗去打了一顿，抢了200块钱什么的，所以他说我要报复，报复所有的这个小姐。 他是被这个 A 骗，他怎么报复到 B 身上去了？ 对，他要报复小姐的群体。徐老师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国内外常见的一种犯罪心理， 对对对， 就是 海外也有， 海外都是这样，就是对于妓女，他对你整个这个群体都心怀愤恨。 他对被一个官坑了，他不会去报复其他的官。 对对对。 你看来还是这个妓女全体的这个弱势。你看有人被这个官害了，他不会去拿另外一个官来把天下的官全都不可能。 哎，你要说这么，我还插个闲话，你知道这个有著名的美女间谍，历史上叫马塔哈利的那个，就跳艳舞，当年在这个欧洲活动啊，就风靡欧洲，那个舞娘马塔哈利，这是著名的美女间谍嘛，最后被法庭处死，好像是在法国嘛。然后就在去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学者出来说，当时这个法官呢，就是我的祖父，是我祖父判这个马塔哈利死罪。实际上马塔哈利呢，他这个事情有争议，因为他大概这种双料间谍呀，这种就是很，他是关系很复杂，很难说。就是说也许呢罪不至死，但据他披露说，我祖父当年非要毅然决然要判他死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他祖母给他祖父戴了绿帽子，所以他祖父呢非常仇恨这种淫荡的放荡的这个女人，因此他现在有这种心理的这个驱动，你看报复在马塔哈利头上。 但是这篇就是刚才你说这个陕西姑娘啊，她这个做发廊女这个事儿，这个文章我也看过，我觉得呢就没有那种丑恶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女的 很感动， 很感动。你看了她的那些文章，还有刚介绍她的，她就是她虽然有老公啊，但她这个对家庭的责任特别强。她出去做卖淫女啊，她就是为了让家里过好日子，而且她每天晚上写日记，写什么？就老公我爱你，老公我爱你啊，一篇一篇的写，一篇 的写。这个事情让人感动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警察呀，在这个苟利就这个发廊女这个遗物当中发现几本日记，原来她在这个被收容教育期间呢，她写的这个日记满满的都是老公我爱你，我们可以看看几张这个相关的照片。你看这个是她呀的账单，她被从那个收容教育嘛，她被释放出来近一个月的花费，咱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她这种人的生活。说这个每天吃的，从账单上看，她吃每天吃的没有超过4块钱，最花钱的唯一的奢侈品是150块钱的小灵通。你再看下一张照片，你看这密密麻麻写的是什么啊？我想你老公，我想你，我爱你，我要跟你一生一世，亲爱老公，亲爱的老公，我想你，我爱你，看密密麻麻的，这就是他写的这个日记，就是在这个收容教育期间想念他的老公。你再看他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根据这个流传在他们这个发廊周围的一个说法，发廊的小姐们说呀，这个苟利每跟客人做一次性交易，就会默默的用纸折下就叠这个许多颗这样的心，实际上是表达他对老公的这种爱恋和思念。你再看下一张，你看这是他这个又写又画，老公我爱你，老婆我爱你，就可见他们这个夫妻感情啊之深。但是说起来啊，这真是一个让人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故事。这俩人在火车上偶然相识，还真是这个姻缘呢，就是双方都感觉到对方啊想跟自己说话，就这么着一拍即合，然后就结婚。结婚但是在西北农村呢，她老公好像叫陈小林。这陈小林家住窑洞的这家啊，虽然家里30多亩旱地，但是他们那个穷地方啊，全家年收入也不过2000块钱。但就这么一家，西北农村呐、啊、有规矩，就是心甘情愿的给这个苟利他们家送了10000块钱的这个礼金，这是规矩嘛，娶媳妇嘛，送10000块钱礼金，而且呢，觉得这个儿子能找上这么个媳妇儿挺好啊，不错呀。于是呢，摆了30桌的酒席，可是你看那个地方穷到什么程度，30桌的酒席到最后来的人15桌都没坐满，所以一般给贺礼的你都得给红包啊。 对啊，现在人办这个都赚钱的。 对对，你给多少啊？ 现在香港还是几百块了吧， 500块钱， 500块一个座位、 啊、他那儿呢给5块钱就算多的、 啊、 来的这个客人老乡呢、哦、1块钱5块钱，听说最高的是一个乡干部还是个亲戚给20块钱，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，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他造成这个问题是这个桌酒席又欠下3万块钱、 啊、 其中还有一个高利贷，所以说这个高利贷的部分需要马上吐血也得马上还，要不越滚越大呀、 嗯， 你说就办这么一个酒席，于是乎全家这个就没办法了，老公公出去背石头扛石头，有时候在人屋檐底下这个过夜，这个狗丽就他们家这个儿媳妇啊，这个这家人还真是挺有感情，就是见到老公公这样啊，就一直催着丈夫说咱们得出去打工挣钱，咱们得赶快还钱。可是那个时候他公公婆婆呢盼着这个狗丽啊，就是说生个小孩 生孩子，嗯， 可是她怀孕7个月流产了，流产了就完了之后说两口子跑兰州打工去吧，她老公呢是就是买了个什么那个摩的啊，旧的摩托车，做这个摩的的生意，她开头是做服装啊什么的，但是那挣不到什么钱呢，于是乎要还钱呢，所以就去做发廊，做发廊呢慢慢的有的时候就骗老公，到最后老公发现真相了，原来是出台的，是干这个的，当时夫妻俩肯定开始大吵大闹， 嗯， 但是到最后呢抱头痛哭，他说我也不愿意，这我们得还钱，只有这玩意儿来钱快啊，要不然咱们家老公公还得整天扛石头睡人屋檐底下呀、啊、 嗯， 于是乎他丈夫就等于默许了自己这个老婆去卖淫， 嗯， 然后呢又给人家收容了，就收容教育6个月，收容教育6个月，这些日记都是他这个期间写下的，收容教育6个月期间呢又欠下一屁股债， 就男的为了救他、 啊、 或者 对又得借钱呢、嗯、又得怎么着啊，又欠下一屁股债，然后呢这收容教育释放出来了，两口子说这怎么办呢，这有1300块钱是马上要还的，所以夫妻俩啊就做了一个约定，说我们前后脚都去北京打工，然后呢她老公先去，这个狗丽呢负责呢跟自己的这个娘家借点钱，两口子是这么约定的，然后呢就在火车站台上含泪送走了自己的老公，但那就是最后一面，但是后来她老公陈小林去了北京，但是再听到就是妻子的这个死讯，后来她琢磨着呀、啊、估计她也不好不愿意跟自己娘家借钱，都挺穷的，所以想来想去啊再干最后这一单，但是就这最后这一单把命给送，咱们广告之后再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有个感触，这是像小说一样的情节， 听你讲这你简单的勾勒他的这个短暂的一生，就像一个长篇小说，乡村版的长恨歌，长恨歌最后女主角也是被人杀死，不过她几十年在城市不同的男人，她这是个乡村版的，你看这 乡村版的长恨歌， 对对不对，她这个但是我是对发廊女这个说法我觉得应该纠正， 嗯， 现在的我们的用法好像发廊女就等于是色情，也其实有很多人在发廊只是洗头的， 对，不 大部分的都只是洗头的， 对对对， 这个所以用发廊女这个事情，这个就好像人家说歌女不一定都是有的，就是纯粹唱歌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这样来叫。但是像他这个整个这个，你觉得他这个关键在哪里？他这一生，当然最重要的是最后碰到一个杀手啊，这个是最戏剧性。可以想象类似的故事现在还有成千上万，只是不是有杀手我们不那么注意， 没错。 第二个吸引我们点的就是说他在监狱里折了这么多纸，当然他在监狱里那时候可能真的心里的一个反省，但是给我们最大冲击的就是说他看上去是一夫一妻的那种啊，比在天的愿做比翼鸟的这种爱情观，跟他实际上的一个风尘女的这么一个身份，这个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， 我觉得这恰恰说明风尘女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女子， 对， 她也是一样是人，有人的七情六欲，那事儿对她来说不就是饭碗吗？谋生的工具吗？ 对， 跟我没什么两样嘛。 哎，不是，是吗？ 都是哎，对 啊， 跟你做的基本上一样。 对， 哎、你基本上 实质上 哎 都是提供服务嘛。 嗯、 当然，她这种服务是道德法律不能接受的。是吗？ 但是道德法律不能接受，其实对他们来说，这个也是非常苦的一个工作。为什么苦在哪里？虽然他高回报，苦在哪里呢？ 就是说本来这种情爱这个东西是人的一生当中很，至少我们大部分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，或者你跟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，他确切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拿出来作为一个工作。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社会道德的标准，那么社会道德标准实际上我们人们常说的社会道德标准呢，只是对你我这样的中产阶级来说的，就是社会的平均社会水平来 讲，你中产 就是中产，我们都是中产， 我们不是、 有两种阶级的人呢是没有这个公认的道德标准，一种呢就是特别有钱的人，一种呢就特别穷的人，因为这个这是个橄榄式的社会嘛，最穷和最富的人呢在社会上都是少数，那么他的跟你这个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。你们有钱人，有钱人我们接触一些有钱人，他觉得任何的美女他都能买来的，他拿钱能买来性啊，能买来 所以还有人专买处女 啊，还专买处女，哎，叫开包嘛，对吧？他开包， 他目的也不是为了身体享受，他说为了做生意， 猎奇 可以有喜讯是吧？ 第一名嘛，我跟别人不一样嘛，就是与众不同嘛，这是有钱，这就是有钱人，他因为有了钱，他觉得社会上什么东西都能买来啊，包括刚才说的好的东西。那么穷人就不一样了，就社会最低最穷的人呢，他是为了这碗饭，他什么都愿意卖。你刚才说是卖性卖肢体，甚至还有把肾卖掉为了救家里的人， 对 啊，他是可能是某些地方，反正人体上眼啊是眼角膜能不能卖，他只要是能卖的，他为什么他没有别的东西可卖？所以呢这两种人呢跟我们一般人理解的道德的标准就不一样。 你说道德，我还说你看一般，你看网上很多人就会骂这个，你像上次包括那个发廊妹被刻字的什么、什么的，哎，就是也有一种意见，就不要脸，这种下贱女人就活该。可是你看啊，如果你说她不要脸，但是你看我为什么我说她也是个人呢？你看这是刚才说的，她为什么欠这个钱？她很要面子， 对， 她摆30桌酒席，借高利贷，她要办她这个婚礼。如果你不知道她是干这个职业的，她就是很， 而且她老公也不偷不抢， 她有她的面子， 她。 是 有他的尊严 啊，而且如果仅仅是把所有这些卖笑的都说是极端的穷造成，我觉得问题也还是简单化了。他们所谓穷也还是有些相对的，比方说你刚才讲白酒这个东西，它不是上真的了吃不了饭这些的问题。你刚才讲那些专门找处女的那种，我在深圳就听说他们那些女工啊互相介绍。因为他价钱高嘛，他也一般的几百嘛，他那个几千嘛，他因为几千了以后，那些女工就互相把自己的好朋友就连带的就要互相去，所以你说他那些是赤贫嘛，他也还不是赤贫，就他要可以，或者说从心态上讲，他是一条捷径摆脱赤贫，但是有很多并不是说被逼到绝路无法可走是这样，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比较快的致富的路，所以在这种问题比较复杂，你简单的一个道德同情你还很难说得清楚，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很感慨的就是说呀，这个老公啊这种心情咱也过去也听说过，这次我算见着一个详细描写的了，就是真能够说心想想实在是没钱，老婆那就去干这个这个真是，我觉得你从这男人的角度想想又是什么心情。 这个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 就想起那个沈从文的丈夫嘛，丈夫就他就描写那个地方的风俗就是这样，男的就把女的送出去做船妓，然后男的在家里种田，那女的赚了钱就拿回来家里养猪啊，这个维持家里的小农庄啊，互相之间并没有道德的问题，他说这是很平常事情。然后有一天那个男的就去看望那个女的了，看望那个女的开始就不高兴了，后来那个女的就安慰他啊，怎么这么给他钱了，怎么，然后非常关心他，然后那个老公就瘦下来，说但是最后出来一个当地的他的干爹这样的一个男的，就是说啊，吩咐老七啊，就那个女的哈、啊，今天晚上不要接人了、啊，我会来啊。然后那个老公实在气死了，最后那个结尾就是又把那个老婆带回去了。问题是这个小说我们在课堂里讲了以后，我就问学生，我说假如你写他的续篇，就那个老婆跟着这个老公回去了，回到穷山庄了、接下去又会怎么样呢？香港的学生就说看来他将来还是要跑出来，因为他吃惯用惯了，他在外面的生活方，你叫他回到，他一时作为道德勇气 而且什么事儿吧，就怕一个习以为常。 对， 有些时候啊，其实这个事情哈、啊，你有些时候你比如觉得男人对女人的这种占有，或者女人这种贞操的这种观念，等等等等，你看没有？他要是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他在这个基础上哈、啊，仍然是跟他的爱情可以不冲突的，他是仍然可以保有他的爱情的。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那个不道德的交易，你知道一个电影不讲一个晚上100万什么什么，然后在香港街头做调查嘛，就是说记者就去问了，就是说你要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哈，你会怎么办？结果回答大部分的男的都说不行，80%几都说没可能，可是居然有差不多一般的女的说，要是真有100万的话，要是我老公同意的话，我就。 这事儿没法说， 你看来还是个男人的问题， 又是个程度的问题。100万不干，1亿干不干？ 对， 10亿干不干？是不是总是有个价格的？这事儿真是一个考验。 哎，所以你就说了，这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卖，从商业的角度，哎，就是个价格的问题，哎，甚至权力也可以买卖。你要想，现在西方选举就是靠能拿到选。